黄蜂左边，烟雨右边，呼啸夹中间。这种形式完全不需要沟通，黄蜂和烟雨就已经找到了战术上的一致性，先灭呼啸。天森的扫地焚香左手虚指一抓，凌空中一张带着电光的符纸落下，右手一甩，战帘飞出，带着那道电光符纸就飞向了呼啸阵中。 落雷符，快闪！ 方瑞高声叫着，呼啸四人四散开去，战帘正落他们四人本处的位置当中，落雷符瞬间炸开，半空中一道道的滚雷落下，以战帘所插的位置为中心扩散开去，将武器直接飞出。这是驱魔师的一个技能，叫做魂玉。驱魔师的许多技能都可以利用魂玉来配合使用，用魂玉扔出去的武器那可不算是丢弃，其他人别想着就这么拾取了。而驱魔师则可以再使用魂玉，将扔出去的武器直接远距离抓回手上，可谓是驱魔师耍酷卖帅第一招式。不过对于高手来说，帅是次要的，这种职业特色技能往往都是最能发挥职业能力的技能，都是需要娴熟掌握的。作为荣耀首席驱魔师选手，田森对这技能的掌握运用自然是不必说了。魂玉带了个落雷符出去，瞬间就把呼啸四人给轰散了。烟雨这边也很配合，楚云秀跟着补了一个天雷地火在当中，跟着烈焰风暴、雷霆末日三个大型的范围法术彻底将呼啸四人给分解开去。风城烟雨身后，烟雨战队此番带着的三个神枪手齐齐发动了进攻，集火目标正是呼啸的牧师。顷刻间子弹狂飞，灵玉般朝着呼啸的牧师撒去。田森一看，也只是自家队伍配合，黄蜂战队的选手要说也都是实力派。徐慧柳一名拳法家选手，名气虽不比韩文清，但也绝对是拳法家中数得上数的。沈万和弹药专家，张家乐退役后甚至一度成为百花缭乱的候选操作者，不过实力毕竟没像大神那样孤傲。百花战队最后选择了培养自家队中的邹远。再有何伟堂，这位和呼啸的赵玉哲还有点渊源，他们是同级生，当年的最佳新人竞争者。虽然最终是赵玉哲当选，但优势微弱。何伟堂虽落败，却也是一个完全值得培养的潜力股。而这何伟堂的职业则是全明星席位中一直空缺的召唤师。再有一位守护天使选手任俊池，在治疗选手中不算特别突出，但是能在职业战队有一席之力的终归不会是弱手。此时的黄蜂战队正是他们的主力五人，田森的扫地焚香以落雷符起手，而后指示队友配合烟雨集火呼啸的牧师。呼啸几人尚在方瑞的陷阱阵中，但黄蜂方面有何伟堂的召唤师，很快就由召唤师头前开路。沈万和的弹药专家也是远距离攻击手，不用近身，很快和对面的烟雨三位神枪形成交叉火力。一个牧师哪里招架得了如此多的攻击啊，他的伙伴又被范围攻击给切割来，带到徐慧柳的拳法家贴身杀到，呼啸牧师再也无法坚持，终于第一个倒下。烟雨本只是远攻，和黄蜂的合作亲密无间，非常小心地避免着误伤，但就在呼啸牧师倒下的一瞬，烟雨战队李华的忍者临暗草晶非常精准的一个影分身术都落在了牧师倒下的旁边。黄蜂几人一惊，瞬间明白烟雨的意图，徐慧柳的拳法家一拳几乎已经要挥上，不过这一瞬所有人都已经看到牧师倒下什么掉落也没有。徐慧柳的拳法家强行取消了技能，双方打了个哈哈，心照不宣地接着集火下一位。呼啸的骑士成了两队的又一目标，不过这一次黄蜂可就防着了，何伟堂的召唤兽将骑士围了个水泄不通， 李华的灵暗草经就是再用影分身术，恐怕也得进去出不来。烟雨一看，这样下去他们有可能白忙一场，立即转火攻击起了赵宇哲的韶光幻，准备和黄蜂的人拼一拼人品，看呼啸拿到的碎片到底在谁身上。赵宇哲别看身处绝境，但斗志不减，虽然觉得己方已无脱身的可能，但是这个家伙却还想拿着风城烟雨开开刀，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在对手暂未将攻击重点放到他身上时，赵宇哲拼命争取到了机会，正准备给予风城烟雨一轮霸气的轰杀时，烟雨战队却忽然转火啊，砰砰砰，三个枪手直接就是三个大招巴雷特狙击，打得韶光幻这羸弱的小法师别说心，肉体都快碎掉了。还想来波猛扑的赵宇哲这次是连退路都没有了，他只能硬着头皮顶着枪火继续前冲，好像他是个战斗法师似的。结果半道就被李华的灵暗草经截下，配合后方远程火力的攻击，让韶光幻连风城烟雨的衣角都没摸到一下。 妈的， 赵宇哲狠骂了一句，倒下一瞬他看到他们队的骑士也已经支撑不住。但是方瑞呢？赵宇哲连忙一瞅，目瞪口呆，他们的队友方瑞趁着他们三个人接连倒下的时候居然溜号了。 你， 赵宇哲怒了，游戏里他的声音已经无法传送出去，只能在游戏外转头怒视方瑞。但是此时的方瑞是那样的专心致志，双手在鼠标和键盘上飞转不停，完全没有意识到赵宇哲的存在。 这样的包围下竟然还能脱身？ 赵宇哲只顾恼火方瑞的猥琐，却完全忽略了此等猥琐的难度。不只是他，烟雨五人、黄蜂五人，整整十名职业选手在击倒了呼啸三人，发现三人身上都没有碎片掉落时，这才猛然惊觉，方瑞的诡异神谜居然不见了。盗贼技能潜行可以让角色在完全隐身的情况下移动，但是即便如此，在两支职业战队夹攻的情况下能如此让人毫无察觉地溜走，方瑞也不愧是大师级的猥琐了。 把他找出来， 两队都在发出指示。潜行是稍碰就会被解除的状态，这状态下移动速度只有正常的 60%，即使将这技能等阶升满也只能提升至 85%， 攻击或是任何消耗耐力的动作都会自动取消潜行状态，唯一例外的就是在转职掌握陷阱精通后，盗贼可在潜行状态下设置任何陷阱而不解除潜行状态。职业选手对于潜行的各种状况当然是了如指掌，如何逼一名盗贼解除潜行自然也很有思路，但是两队各使手段却完全没能将方瑞的诡异神谜挖出来。两队继续做着努力，但是同时却已经渐渐开始转移重心。接下来该是到了两队火拼的时候了。这百鬼巢穴的副本是怎样设计，现在各队都已经了解，都知道需要互相争抢碎片。方瑞的诡异神谜找不到，那么接下来就该是两队火拼的时候了。 魂玉寒冰符， 天森的扫地焚香抢先出手，战连掷出，带着一张寒冰符坠地，一道冰环眼瞅就要扩开，一道火柱却在同一位置猛然升起，烈焰冲击。烟雨战队早有防备，楚云秀的风城烟雨几乎是同时唱出了这一法术。冰与火的交锋相互都有克制，这一交锋未分胜负。烈焰冲击的火柱只持续了一秒就已经熄灭，寒冰符的冰环却也没能扩散开，在火柱中一闪便已经消失。再跟着双方开始了猛烈的对攻，烟雨战队未带治疗，所以没有和黄蜂进行正面肉搏， 他们的远程职业相互配合，再由李华的忍者从中穿插，这种打法正是烟雨战队的特色。只是这一次没有治疗，又是多了一个远程攻击手，攻击性更强，但却需要更加小心的维护体系。 总算打起来了，我闪。 方瑞的诡异神迷此时方才开始行动，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知道两大职业战队很快就会发现他已前行消失，这种情况下想寻找空档肯定是被对方火力逼出，倒不如干脆暂留原处，找个安全角度赌上一赌。方瑞赌赢了，两队都在去路上动心思，最终没能找到他。接着两队终于是爆发战火，方瑞此时方动，在战火中小心翼翼地穿梭着。呼啸虽然只剩他一人，但方瑞可没觉得他们就输了，因为余下各队之间也要互相征伐，你死我活之后没准他还可以敛个什么机会也说不定。诡异神迷慢慢离开了战局，但却舍不得走远，他想看看这两队最终会打成个什么样，是否会有什么机会。他缓缓地向后退着，想找个较安全的角度安心偷窥。于是他退着退着，发现自己就这么退到人堆里去了。 我去， 方瑞顿时就怒了，他只是一个人猥琐而已，但星星真是太过分了，居然五个人一起猥琐，一起这样不要脸地藏在这个角落里等收渔翁之利，太无耻了。方瑞心下骂着，但他又怎敢上去冲人家五人叫板，趁着对方还没发现快走。方瑞悄然就想将诡异神迷移走，但忽然就听脚下咔嘣一声，一个陷阱扣锁在了他的脚踝，诡异神迷身形彻底败露。 什么东西啊？ 突然一个人冒出来，让包子惊讶大叫。 别吵，是送碎片的。 叶修淡定地说。